宣布中方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外交部在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随即发表声明，指出过去几年美国反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以及对华偏见仇恨，罔顾两国人民的利益，策划推动实施一系列疯狂的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亦都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重申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家属亦都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关联企业、机构亦都被限制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英超曼市双雄齐齐报捷，曼联作客2-1反胜富咸，曼城主场两球正胜阿士东维拉。红魔鬼开赛五分钟要先落后，卢卡文突破越位，接应大脚传送右路窄角度射入领先。曼联靠卡云尼和普巴的入球反胜，赛后19战40分重返榜首。联赛榜以两分领先第二的曼城，但是踢多一场。曼城面对维拉主场28射9中，但是要到79分钟才靠贝拿度斯华打开纪录。完场前有根道简射入12码，以18战38分排第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9，加元1.262，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5点，升2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24美元，卖出1870.4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杏花村对出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爱蝶湾噶。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爱蝶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好听就好听了，又有资讯又好笑，但是差点东西。 兰子，我知道差点什么，是奖品嘛。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 本地鱼龙篇》， 斗快打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2021网上购物礼券100蚊。 《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维基百科， 可能你细个时候成日会听到做美牙。甚至乎是垂直，这些都会在接下来的节气大寒里面出现。而在大寒里面呢，吃多些补品，身体才会有健康和有抵抗力的。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一起联播。那些年，张伟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今日为大家主持千禧年代嘅有叶冠霖。先交代一下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先关注一下咧，就有关一传媒集团嘅创办人黎智英同埋民主党嘅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人咧，就涉及2019年8月喺维园参与非法集建嘅呢个案件嘅。律政司之前就委聘了英国的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就做今次案件的主控官，但有关这个决定就在英国那里引来了多回响，见到他们的前外相列伟敬就说，法律界遵从的不得拒聘原则其实就不适用于海外案件的，认为 Perry 有权因为良知而拒绝受聘。而英国外相南涛文亦都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过，说 Perry 接了这宗案令人觉得他唯利是图，相信根据英国大律师守则应该拒绝处理类似的案件，有些回响出来的。而最新消息就见到昨日律政司就发出个声明，就引述就说 Perry 关注到英国方面的压力和来香港的时候的豁免强制检疫的安排，亦都提出就说审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应该如期进行的。律政司方面就说基于公众利益和审讯的日期临近，律政司就已经委聘了另一个本地律师去处理相关的工作，不过就未有透露是哪个人接了这个案件的。这里就已经是关注到有关一些法律上面一些观点，所以都请位嘉宾又跟我们仔细谈谈的。请来有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一起谈谈的。早晨汤家华。 早晨冠霖你好。 是啊。在评论之前我想先由个背景讲起先，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未是很熟悉究竟我们律政司去到请外边的人帮手的原则是怎样。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什么情况下会请，怎样揀什么人选，什么级数的人选是怎样做的，一般来说。 OK， 在这方面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就是有些案件呢律政司是会外聘。外聘意思就是说向就是我们香港本地的大律师的群体呢是去选择聘请一些大律师呢去代表律政司提出这个检控。咁呢個係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就係如果遇到一啲敏感性高，可能有頗多適合嘅大律師，因為即係利益衝突啦，或者種種其他原因不便去代表律政司，又或者涉及一啲特別專門嘅法律嘅嘅項目，係本地嘅律師嘅經驗係唔足夠嘅咧。咁就可以外聘嘅，咁但係其實近年嚟呢去英國外聘呢個資深大律師嘅案件已經係越來越少㗎啦。大律師公會亦都多次指出呢，其實香港有好多資深嘅即係大律師呢係得以勝任嘅，咁其實就唔需要呢係去爭取呢個外援。咁所以近年嚟已經少咗好多呢啲咁嘅例子，亦都好多時候有試過聘請呢個外國嘅資深大律師呢，就香港大律師公會反對，咁法庭亦都唔批准，咁呢個亦都係試過嘅。David Perry 呢就係即係曾蔭權年代已經係即係特區政府嘅所謂外將，即係事務大小嘅案件呢佢哋都揾佢嚟打嘅。咁即係我就唔去評論呢個咁嘅做法係咪適合，但係我可以講呢就係 David Perry 打得嘅案件呢，香港都有好多資深大律師呢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打的。 咁如果真的要决定要外聘啦，或者去到甚至乎海外去找啦，咁点样决定去到找到，因为律师可能有不同的级数啦，点样揀一个合适的人选嘅。 一般来讲他们都会依赖即是行里的即是那个大律师的后辈啦，即是看看他的履历啦，做过什么案件啦，咁他们都会找英国一些律师呢去推荐啦。咁亦都會睇下有關嘅，即係佢哋要求嘅，即係 律師費啊，同埋佢嘅嚟到香港嘅住宿嘅安排啊，係會唔會係即係太高咧？係或者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咧？咁呢啲種種唔同嘅原因去作一個決定。 嗯，這個使唔使向外交代嘅，定係自己決定就呢個就可以？ 幾多錢就唔需要向外界交代，但係嗰個大律師嘅背景咧，就當你出庭嘅時候。因為需要法庭批准的，如果出庭的時候你就要羅列出來為什麼政府認為這件案件在香港的大律師是處理不到。 嗯，如果真的律政司向某一個律師發出了一個，或者大律師發出了一個邀請，那對面那個人是不是 要接受呢？我見有些說法律界有不得拒聘原則，有些又說這個原則不適用於海外的案件，對英國來講這個是怎樣的呢？ 我不去評論英國的制度，正如我不希望英國評論我們的制度。如果他們認為這個所謂 cap rank rule 這個真是不可拒絕案件這個規則是不適用於海外呢，那這個他們話事咯。但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是一個重點來的，這個不是一個重點，因為在法律上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平等對壘的原則 equality of arms。在法治的情況之下呢，你是盡量希望訴訟雙方呢是有就是比較平等一點的火力，就是 firepower，就是不要遇到呢就是一邊就出個就是御用大律師，另外那邊就沒有律師代表，這些情況我們是盡量避免，所以我們只有法援這件事出現。所以其實這個基本的原則是比這個 cap rank rule 更加重要，我亦都希望所有的普通法的國家都尊重這些基本原則，不要將政治咧係擺咗落去嗰、那個方程式裏邊，嚟影響到咧呢個法治嘅基本原則。 咁即係譬如律政司向某一個資深大律師發出邀請啦，佢係可以選擇做，可以選擇唔做噶嘛，係咪啊？ 如果係刑事案件，香港嚟講，如果佢係有空嘅咧，佢就應該唔可以拒絕嘅。但係喺實際運作度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唔想做件案件，咁你咪即係高一個比較高嘅價咯，咁即係你知啦，特區政府聘請大律師嘅時候啦，好多時都睇錢決定嘅，佢哋認為嗰個訟費太高咧，或者個律師費太高咧，佢哋就會轉定其他比較收費比較合理啲嘅大律師。咁所以雖然你個 cap rank rule 喺度咧，但係喺實際運作上嚟講咧，其實就不大影響嘅。而香港亦都有足夠嘅大律師嘅數目咧。是有一啲足夠嘅，可以講係有足夠嘅競爭性喺度啦。咁你唔做，其他人都會做嘅。 好啊。咁多謝曬你講到好多背景啦。咁嚟到評論啦，你點睇今次即係最終換人呢件事咧？ 我覺得係即係感到非常憤怒嘅。因為即係英國咧，成日都係話崇尚法治。咁但係近年咧，佢哋係多次干預香港嘅即係司法獨立同埋香港嘅法治。我唔明白點解背後咁做，但有一個推測就係話。即係可能佢哋想自圓其説啊，香港嘅一國兩制失敗啊，法治已死啊，依啲咧就好多人講到即係好多次，咁而家佢哋可能要證實或者係要造成香港嘅即係一國兩制要失敗啊，法治嘅削弱啦、啊、咁，所以佢哋好多即係評論啊，或者講嘢或者做嘢都係向住呢個角度出發嘅，例如之前佢哋曾經講過就係話佢哋要重新考慮。是不是容許個英國的大法官來香港參與終審庭的審訊？英國大法官來香港參與終審庭的審訊是基本法規定，有一個這樣的權利。這個也都是就是證明香港的司法獨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或者基礎。如果你刻意去削弱香港的司法獨立，說不給英國大法官來香港，其實他希望期望所見到的形象咧，就是香港的司法獨立咧係即係唔再存在。咁點解英國人要一個咁樣嘅目的呢？其實唔係，如果佢係真係崇尚自由、崇尚法治、崇尚民主嘅，佢唔係希望香港嘅一國兩制成功咩？如果希望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嘅話，其實佢係咪應該更加鼓勵多啲大法官嚟香港嘅終審庭去參加審訊？直以建立更加堅強的獨立的司法體制呢？為何他不是這樣做而背道而馳，反而說我們英國人或英國法官、英國律師是不會來香港參與任何你們的司法的程序的。這些做法 同佢哋嘅即係基本上即係道貌岸然嘅即係崇尚法治嘅形象，其實係180度相反嘅。即係我到而家我覺得係非常之痛心。我自己喺英國係受即係英國嘅即係法律嘅訓練，我亦都喺嗰度係實習。我對於英國嘅法律界亦都即係老實講認識都頗深嘅。我所認識嘅英國法律界嘅人唔係咁樣嘅，佢哋係非常之著重呢個法治，佢哋係非常之著重專業嘅獨立嘅立場。我唔相信有任何一個即係大律師咧嚟到香港咧，係會係刻意去受到人哋唆把而做一啲即係違反法治嘅行為。 嗯、 我唔會想像都係咁啊！即係我睇到呢啲即係佢哋批評嘅 Dave Perry， 雖然我同 Dave Perry 唔係。即係唔算係好老友啦，即係佢批評佢話佢僱傭兵，我呢啲咁嘅説法真係老實講，真係令到我感到非常之可恥。老實講，如果你認為嚟香港代表特區政府去提出檢控係一啲即係埋沒良心嘅事嘅話，喂，咁同樣道理，如果英國大狀，如果你即係幫啲即係強姦犯啊、殺人犯啊、即係放火犯啊，去作辯，係咪一啲即係埋沒良心嘅辯論呢？ 嗯、 當然唔係啦，法律唔係咁樣睇噶嘛，法律唔會有啲嘅政治或者係自己個人嘅道德傾向嚟影響噶嘛，呢、這個就正正係法治最基本嘅要素嘅元素，就係、是、唔受其他呢啲嘅考慮嘅影響。未必我哋一定會做得到，但係我哋唔會刻意去破壞。英國就正正係刻意去破壞呢啲最基本嘅即係法治嘅原則。咁我對於呢點咧，我就係非常非常之失望。其實即係當上一次。英國外相話考慮唔派大法官嚟香港咧，我已經同英國喺香港嘅領事咧係表達強烈嘅意見。 嗯，其實邀請英國嘅法官嚟香港判案，同埋揾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咧嚟做主用官，其實個制度應該係咪兩樣嘢嚟嘅？應該係兩個概念。 係兩樣嘢嚟嘅。英國大法官嚟香港咧，就其實頭先我講過啦，就係、是、受到基本法嘅明確嘅條文咧係容許嘅。唔係一定要，但係回歸以嚟，我哋絕大多數重要案件咧，我哋都會邀請一啲普通法國家嘅大法官咧係參與審訊。啊，咁呢個係我哋香港司法獨立嘅一個好重要嘅形象。至於你話外國律師嚟香港執業咧，你知道香港嘅律師啦，或者係大律師咧，都有一啲保護主義者喺度嘅。咁、所以佢哋其實就唔係咁歡迎咧，係外地嘅律師嚟香港執業。咁但係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律師嘅行業無論喺經驗或者係才能方面咧係更加豐富，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係借助其他即係比較聲名顯赫嘅能力高超嘅一啲律師嚟香港參與我哋香港嘅法律工作咧，係進一步提升我哋本地嘅法律嘅能力嘅水平。咁、呢個係對我哋香港法治係有幫助嘅。 嗯，但係頭先亦都會另一邊就會話啊，今次揾到呢個級數嘅大狀嚟幫手做主控官啦，可能會問啊，使唔使啊，或者要用到呢個級數？頭先你講本地可能都有好多人才嘅噃，咁你點睇呢樣嘢咧？ 我同意嘅。老實講，呢件案件咧，即係照我都係睇新聞啦，我冇任何嘅內幕消息。我睇新聞，呢個係一個非法集結嘅案件，真係唔係咁艱難，真係唔係咁艱難。可能即係涉及一啲即係知名度較高嘅人，但係咁啊點咧？咁即係佢哋都係面對同等嘅法律對待，係咪？咁、所以我睇唔到點解需要去咁大周章去英國去揾一啲即係頂級嘅。資深大狀嚟香港即係檢控，我唔覺得有乜需要啦。其實過往有好多時候，我睇到好多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嚟到香港，其實嘅表現都係喺我心目中嘅水平都係平平嘅啫。真係唔係真係咁叻。香港都有即係叻嘅人咧，大有人在啊！特別我哋應該係俾多啲機會俾一啲比較年輕嘅資深大律師咧，係去磨練下佢哋喺即係出庭嘅技巧啊咁。咁我所以喺呢方面，我自己個人唔係覺得非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嚟做管控主控官咧。是不能，我覺得唔係咁嘅情況。 嗯，好，咁呢件事你覺得對於即係香港整體個司法系統或者司法嘅制度，或者俾外間嘅聲譽會唔帶嚟咩影響呢？今次呢個風波， 我覺得我哋香港人明白嘅，亦都同香港熟悉香港人都明白，香港係有一個好堅強、好健康、 好獨立嘅呢個司法系統。但係其他地方國際間認識香港唔係咁深嘅人，會唔會係俾英國呢啲咁樣嘅言論影響到呢？我恐怕係會嘅。咁亦都令到即係我哋喺國際間要堅持重新建立我哋嘅法治形象咧，係多咗好多功夫，呢個係無可避免。 嗯，咁而家始终人选换咗啦，会唔会对呢个案件嗰、那个主控嘅水平有所影响咧？你觉得？ 我希望唔会啦吓、但系另一点我都要讲嘅就系，其实英国出啲咁样嘅政治手段咧，其实暗地里咧，其实都唔多唔少系有啲向香港法官施压嘅。啊，佢认为英国嘅律师唔可以做啲不道德嘅，即系打啲不道德嘅官司。咁即系话香港嘅检控又不道德啦。如果香港检控不道德，法官就要放人啦。呢啲咁樣嘅即係卑劣嘅政治手法咧，真係老實講係由英國人、英國官員作出咧，係令到人哋即係非常非常之詫異。 嗯，好，咁多謝曬先，湯家華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多謝曬湯家華，就係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啦。講翻一啲律政司外聘一啲資深大律師啊、御用大律師嘅制度啦，同埋佢一啲睇法嘅，特別針對翻今次啊 David Perry 呢件事，咁大家可以打嚟講1872311。呢個時候咧都想好快講埋咧，就有關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年宵市場之前話唔搞，而家有翻搞，不過搞咧就得翻一半嘅攤檔嘅啫，繼續喺翻咁多個點度做嘅。咁尋日就有同啲即係其他嘅參與者啦，有開一啲會，有講翻一啲新嘅安排嘅。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千葉園有限公司嘅董事長楊小龍一齊傾下。早晨，楊小龍。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啦！而家同食环署倾啦，佢最新嘅安排，而家就话朝九晚十二，晏昼一点至傍晚六点七点咧，暂时删一删嚟清场消毒嘅，仲要移走埋嗰啲鲜花同货物先。你点睇呢啲安排啊？ 嗰日讲到就系我由以为两个位有一个，我以为我十四个位有七个，原来唔系。 哦 即系误会咗， 系而家最多三个系咪话？好似 原来系啊，原来最多可以三个咁、 即系当我少咗一堆啦。 咁而家即系冇解啦，有开好过冇开啦。 开得嚟又点睇咧？有中间有啲位有两个钟头，分别一至二，晏昼一至二同傍晚六至七要停一停，咁点睇你啊？ 嗰、那个件事本嚟唔系喺嗰个时间嘅，嗰日我都有去开会。跟住我哋又提咗最好咧，就喺食环时间俾佢消毒。嗰段时间咧比较即系客意又少啲，仲有你个事食环时间俾人出去食环系安全啲啊！如果唔系你俾喺度，你有啲消毒，有啲除口罩咁啊，又系麻烦。跟住就讲到啊，咁就好啦，就咁食环时间决定食俾人去消毒。 嗯，所以你提出嘅呢个都系，所以你都支持嘅系咪呢个？ 系呢、這个都系我哋提出要喺嗰段时间最好咯。本来就系唔系呢个时间。 本来佢提几多啊？有啲花龙倒翻转，又话喂黄昏六至七呢啲黄金时间嚟嘅，人流多咁样，你点睇咧？ 食饭时间咧，好多人咧都系即系食完饭出嚟买比较多嘅。但系你到佢放工，有啲人咧就系赶住翻去赶住乜嘢咧嚟。以往我哋卖货咧，都系到食饭时间少啲人，即系食完饭多啲人咁样。 好啦，咁所以呢个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当中要移开啲货做消毒嗰啲，系咪要移开嘅定系点啊？佢要定系维持？ 我唔使讲明，唔使啦。佢系公众地方消毒，即系自己嘅铺入边啊，自己消毒。 O K， 会唔会摆出去嘅？而家呢啲花市仲？淨係擺翻自己位嘅，有冇啲都擺出界少少咁，要收翻埋俾公眾地方等工作人員消毒嗰啲，使唔使啊？ 佢今次唔知點樣間嗰日講到啊，即係一個圍園就分咗四大區咁樣，就係要用人流控制，唔可以就全部擁曬入去啲人咁樣，即係為咗大家個健康着想咧，呢樣咁樣做我哋都接受嘅。 你时段方面啦，而家话开朝九晚十二啊，你又点睇咧？ 朝九晚十到 十二系咪啊？而家 啊， 朝九晚十二系咪啊？去到定十啊？ 佢初咧就朝九去到晚九，跟住我哋就话你要善运出嚟买，有啲要九点钟过唔住啦嘛。咁唔住就要求最好啊到十一点啊。以往咧到十二点， 但是他们说以个到十二点他们后面那里还要烧到很多东西做这样。跟住我哋要求咁啊，如果唔系最好最少喺十一点啦咁样。 嗯，咁我搞唔清添，而家系十一定十二啊，即系夜晚收。 last 嗰日应该系十二点。 O、okay, K， 即系连三十就十二点，其他日子就十一点噶嘛，系嘛？ 冇得通宵啦，冇得通宵，即系唔系叫连宵啦。 嗯嗯，但系另一边讲有得摆都好好咯，你哋当初冇添呢个。 就系、是、咯，有啲摆好过冇啲摆咯。 O K， 咁所以大体上听你讲都满意嘅系咪？都对于呢个安排，大体上 都可以啊。嗱，如果争取到可以原位去翻原位咧，即系我哋都真系好开心嘅。 即系十四档，你有就攞翻十四档，你想？ 啊，唔系，即系如果喺原位去翻咧，即系买花起埋有好多人， 嗯， 即系可以翻去嗰度买啊嘛。 O K， 即系 O K。 而家香港人咧，我发觉香港人就。 OK， 地点个问题啦，不过唔好意思，时间所限，杨小龙都系晒先，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过程顺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就职。另外，贺锦丽亦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这个职位。宣誓仪式在严密保安之下进行，现场并没有民众聚集。拜登车队经过华盛顿的街道时，两旁有大批人员戒备，包括配备武装的重型车辆。拜登在就职仪式举行之前90分钟抵达国会山庄，向现场人士挥手。估计当局派出至少25,000名国民警卫军和警察戒备，沿途亦都设置检查站。多个国家和组织向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表示祝贺。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期望卫生、安全、经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会加固韩美同盟。日本首相菅义伟说，日美是拥有共同价值的紧密盟友，期待加强日美同盟，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将会同美国继续合作应对疫情，并且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期望同拜登应对气候变化，更好地进行疫后重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期望两国加强扩展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进程。内塔尼亚胡同时向卸任的特朗普政府发声明，感谢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签署多项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宣誓之后，一共签署15项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终止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以及结束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等。拜登当地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日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会有助改善新型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种族平等，强调所有都只是起点，现时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英国再多1820人死于新型肺炎，连续第二日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另外新增38,905人确诊，比前一日多5,550宗。当地目前有超过460万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5，瑞士法郎0.89，加元1.263，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 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7点，升2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26美元，卖出1869.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喺小榄嘅中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就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仲系非常多车啊，龙尾去到黄珠路嘅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小榄段中线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多车塞到去黄珠路。讲到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杏花村嗰度咧，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龙尾去到筲箕湾港铁站，东区走廊去柴湾杏花村段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筲箕湾港铁站。隧道情况，咁而家咧就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港岛多车啦，龙尾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附近，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龙尾电话机楼。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油麻地加士居道渡船街一带就多车啦，去红隧方向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交通都繁忙嘅，龙尾近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学明。 以前我哋话公务员铁饭碗啦，强行宣誓嘅安排如果实施咧，呢个铁饭碗就变玻璃碗，随时会爆嘅。我而家签咗张嘢话宣誓拥护，到时候我得罪咗边个，跟住佢又投诉话我违反基本法，话我唔拥护，跟住去举报我，咁啊分分钟饭碗不保。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三岁开始已经同病魔搏斗，同时患有组织细胞增生症、脑垂体闭塞、小脑萎缩症的邝家豪 Kelvin 仔，怎样用他最大努力过他想过的人生呢？请留意今个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一月21号，新增77宗确诊，41名患者住由尖旺。 郑若骅惊讶英国抨击，转聘本地大律师做黎智英案主控官。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促团结及修复。 中国外交部宣布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咧，继续讲下喺疫症之下咧嘅生活上变化啦。花市嗰度之前话冇，而家翻翻嚟啦。咁对于呢个安排，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1872311。疫情方面咧，最新数字咧，寻日就确诊升翻到77宗啦，全部都系本地感染嚟嘅，包括37宗咧系源头不明个案。另外亦都话咧有超过60宗嘅初步阳性嘅个案，咁都关注系咪再翻翻嚟咧？而见到划啲区啦，我哋有啲指定区域咧要做检测嘅，咁深水埗系计油麻地之后划咗个区出嚟啦。咁啊，啲大廈喺裏邊咧，若果有一宗確診嘅話咧，就要做全棟樓咧都要強制檢測嘅。咁尋日第一日做咧，就見到喺楓樹街遊樂場個檢測站咧，就話。 話一開始用就排曬長龍，咁另外有啲居民都自愿檢測嘅，咁就話咧，結果檢測站話半日裏邊咧就驗到四宗嘅初步陽性，咁嗰個檢測嘅承辦商形容咧情況係誇張嘅，因為以往可能幾日先有啲零星嘅個案，咁但係尋日話一朝就有四個嘅初步陽性個案咯，咁都讓人關注到究竟嗰個香港隱性傳播鏈係點樣。咁另外雖然做咗檢測啦，檢測得準唔準咧，咁都惹人關注嘅，其中喺譬如油麻地、佐敦一帶都係其中一個而家備受關注嘅區域啦。咁有尼泊爾裔嘅居民就話：啊，開頭就驗就驗咗兩次都係話陰性，咁但係結果咧又最終佢係確診喎。咁就關心到究竟即係少數族裔喺嗰啲檢測方面嗰個情況係點，甚至拉闊啲啦，我哋檢測嗰個情況係點樣啦？而家電話旁邊咧，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油尖旺區議員嚟自佐敦北選區嘅何富榮一齊傾下嘅。早上，何富榮。 系早晨，你好， 系。不如先讲下你区内个少数族裔嘅情况，你都多少族裔嘅嘛，系咪？你见佢哋意识系点嘅？我见有啲个案都好勤力去验，都个情况系点咧？ 喺区议员同埋呢个民政处啊，即系政府各个部门都作呢、這个NGO 嘅一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啊，committee leader，即系少数族裔嘅社区领袖，都好呼吁啲需要检测嘅少数族裔人士去。進行檢測嘅，基本上佢哋而家都非常踴躍，即係亦都了解而家嘅情況，知道需要去進行強制檢測，跟住佢哋檢測嘅人數都越嚟越多，咁去到之前頭三日亦都有10,000多人去進行呢個檢測㗎。 淨係少數族裔都係呢個？ 我講唔係淨係少數族裔， 即係整體嚟講， 係整體嚟講係萬幾人啦，咁當然包括三個嘅檢測中心啦，少數族裔都佔不少嘅比例啦，起碼都有30%左右啦。 資訊都流通喎，聽你咁講，佢哋都了解當前嘅情況係點，佢哋嘅要盡咩業務啊，盡咩責任嗰啲都知咗曬嘅，應該都。 資訊流通從一開始到而家，的確係有改善嘅，呢個事實嚟嘅。咁一開始佢只有中英文嘅情況，去到多埋其他少數族裔嘅語言啦。咁我哋而家無論 soft copy 即係一啲即係網上嘅資料啊等等，我哋都不斷傳緊一啲少數族裔語言嘅資料俾所有需要檢測啊，或者係佢哋啲族裔嘅朋友，盡量等佢哋有多啲渠道去知道呢、這個。而家呢個情況啊，佢哋需要做嘅嘢啊，有啲細節啊，幾時檢測過可以豁免啊，又或者係邊個流動檢測中心可以使用啊，開嘅時間幾多啊等等，所有資料都俾曬佢哋啦。 我見到有一個個案，就是一個尼泊爾裔嘅男子就確診咗啦，但之前都好勤力去驗，但一路都驗唔到喎。你都掌握個情況，我見到佢社交媒體度都提到你個名字，你都有跟進開呢個個案係咪？睇到呢個個案啦。 一開始佢喺尋日去向我哋求助嘅，跟住佢係其實就係住新田地街18號，即係同新田地街20號。非常近嘅一個樓宇啦，佢一開始喺9號已經有少許嘅不適，跟住可能一開始只係喉嚨痛啊，少少咳啊等等嘅症狀，但係佢檢測嘅結果係陰性嘅，一開始喺梁顯利社區中心度做檢測，跟住佢 梁顯利嗰陣時係15號去嘅係咪啊？1月15號去做嘅，我見到 梁顯利應該就早少少嘅。 我見1月15號，我見佢社交媒體上咁寫啦，係啊，就係俾咗240元油麻地社區中心嗰度係。 咁當然以佢講嘅為準啦。實際日子都有幾個啊。咁除咗一開始去過梁顯利社區中心做檢測啦，之後佢喺個私人診所度都睇過病嘅，因為。佢有其他嘅不適，即係越嚟越多嘅一啲症狀，包括發燒。咁佢都想盡快去求醫，去處理佢嘅身體上嘅問題啦。但係醫生佢當時懷疑佢係扁桃腺發炎，甚至係冇幫佢做檢測嘅一開始。所以去到應該係18號啊。18嘅時候，佢就去咗呢個廣東道嘅流動採樣。 系啦， 站去做检测，跟住 第二次检测啦，已经15號嗰次阴性啊嘛，系啦， 出嚟嘅結果仍然係陰性嘅，但係佢出嚟結果嘅時候，佢已經非常不舒服，叫咗白車去咗醫院，跟住就醫院檢測係陽性嘅，亦都當時我哋所知佢去到醫院去治療嘅時候，佢嘅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噶啦。當時佢已經開始食一啲抗病毒藥，亦都我睇到佢嘅樣憔悴咗好多。我唔係即係去求助我先識佢，我識咗佢都一年幾左右噶呢個街坊。 所以見到佢就18號咧就去咗廣東道嘅流動採樣站去檢測啦，咁但係後屘嘅情況係轉差，跟住就19號就喺醫院嗰度朝早醫院確診埋啦，咁但係就話晏晝嘅時候咧先收翻之前嗰個18號做落嗰個檢測，仲話佢陰性添，但係當下其實佢已經係陽性咗啦，就出現咁嘅情況。 所以對佢嚟講，佢認為呢啲檢測中心嘅一啲檢測嘅結果對佢嚟講，佢認為非常兒戲，亦都對佢嘅病情係有影響，亦都有擔唔到嘅。 但係佢做都佢都好主動去到啦，見到都有做咗兩次啦。咁佢即係少數族裔做，同我哋做得一樣嘅啫，冇分別嘅，都係跟足嗰啲流程嘅啦。呢個係咪？ 當然 係啦。 同埋我哋睇到佢已經係一個語文能力係比較好嘅一個少數族裔嘅朋友啦。咁佢成篇嘅贴文都写得出嚟，所有嘅时间啊，所有发生咩事啊，咁曾经唔同嘅媒体同佢做过访问啊，咁佢都好清晰地讲晒成件事出嚟。佢最大嘅愿望系其他所有嘅人唔好发生佢同一样嘅事件，唔好再有人去受伤害。 咁所以从佢嘅个案嚟睇出嘅问题喺边咧，就系检测嘅准确度最关键系呢个位系咪？ 咁当然大家非常担心呢件事啦，咁。而家政府罕見咁所有嘅你話核心區域嘅大廈，又或者係總之強制檢測嘅一啲大廈，就係全部都需要做強制做檢測噶嘛。咁即使我哋做檢測，咁最重要檢測嘅結果，我哋係有期望嘅。咁佢嘅無論準確度啊，佢有效性啊，呢啲係非常重要嘅一啲。一個我哋依賴嘅事嚟噶嘛，咁如果佢係陽性嘅話，其實係需要入院治療噶嘛。當然我哋明白總會有少許嘅一啲你話唔差啊等等啊，但係佢呢個個案已經係一家三口都已經睇咗有我哋所知起碼都有4次5差，即係佢。本人兩次啦，再加埋佢太太同佢個仔都有一次嘅錯誤嘅結果出咗嚟。 哦，即係都兩佢太太同個仔都曾經驗到陰性，但係最後都確診咗。 係啊 、 哦，因為佢太太同埋個仔本身係密切接觸者，已經去咗呢個竹篙灣㗎啦，進行檢疫隔離。但係再驗嘅時候，佢太太同個仔都有初步陽性嘅反應，即係結果啦。所以就我哋對呢件事係。非常擔憂，我哋街坊都有提出唔同嘅一啲問題啊等等啊咁。 OK 喎，就呢方面我都想補充少少，因為我哋都有問過食物及衛生局咧呢個個案究竟點有咩回覆咧，佢哋有個書面回覆俾我哋嘅。咁佢就話陰性檢測結果咧，原則上係意味住檢測人士喺接受採樣嘅時候冇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但係唔一定能夠完全排除檢測人士係唔係正處於潛伏期嘅早期階段啦，亦要視乎其他因素啊，譬如採樣嘅時間啊、發病日期、病徵等等。咁至於對於呢個個案咧，佢哋都有留意到相關嘅報導，正向緊醫管局同埋檢測服務承辦商等咧。了解更多有關嗰個個案嘅情況啊，咁佢哋有個咁樣嘅回覆，咁都明白呢個關注啦。一驗咗出嚟陰性，原來都最後又有嘅，咁啊陰性係咪等於可以放心咧？咁居民當然有呢個關注啦。聽到呢個個案之後，但我都想繼續問我哋嘉賓咧，就由尖旺佐敦北嘅區議員何富榮就講講你區內嘅情況啦。而家成個氣氛點、環境點啊？就聽到呢咁嘅個案之後， 每次聽唔清楚。 而家區內嗰個氣氛係點樣啊？會唔會啲居民都好擔心啊？啲店鋪會唔會少開啊？等等嗰啲見到情況點啊？ 去到最近呢兩日咧，成個氣氛會變得更加淒清啊！咁本身水泄不通嘅成條新田地街，咁而家變成水靜河飛，咁甚至好多嘅一啲店主都非常多嘅怨言啦，咁而家變成 一個生意非常冷清的一個情況。咁佢哋睇得到政府一開始係做錯一啲錯誤嘅決定啦。咁但係佢哋而家最想嘅係需要回復正常嘅生活，佢哋希望成條街、成個社區可以盡快切斷呢個隱性嘅傳播鏈，盡快控制到呢個疫情，盡快可以讓呢、這個消費者對整個社區等等回復信心，我哋先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同埋短期內我哋成個社區受嘅經濟嘅衝擊已經浮現出嚟，政府都有需要去支援我哋我哋社區嘅受影響嘅居民啦。咁包括頭先受戒陰性可能有機會影響佢嘅治療嘅一家人啦，除咗佢本人外，佢一家人都受影響噶。同埋我哋所有嘅排檔嘅商户啦、商鋪啦，其實都受咗好嚴重嘅一啲經濟嘅影響，政府係一定要考慮點樣處理呢啲問題，點樣去補償翻俾我哋成個社區嘅所有嘅居民，因為我哋居民好多都係基層，手停口停咁，佢點生活咧？我哋都對未來有擔憂。 另外有啲專家咁講啊，就話如果做得強制檢測咧，就要配合埋禁足令咧，先有最有效用嘅呢、這個。如果話去到你個區度做禁足令，你會點睇咧？ 如果真係需要做禁足令嘅話，我相信以專家真係有以一個科學嘅方法，以一個高效而可信嘅一個方式去處理啦。呢、這個會比較容易讓人接受啊。如果唔係，咁你話檢測嘅，其實我需要檢測。其實如果你唔檢測係犯法嘅話，但係最終檢測嘅結果係真係令人強思人意嘅。咁我就絕對有保留咯。 OK 好。咁多謝先啊，何富榮傾到先，多謝你啊。何富榮咧就係由尖旺佐敦北嘅區議員，咁講到佢區內情況啦，見到而家都冷清咗好多啦，街鋪店鋪方面啦。咁另外都留意到一個個案，就係少數族裔尼泊爾裔嘅男子嚟嘅。據佢講就話1月9日就開始有啲唔舒服噶啦，有少少喉嚨痛、有頭痛嗰啲，睇過醫生，咁但係醫生都冇特別嗌佢做檢測，就懷疑佢可能係頭先聽講扁桃腺，好似有其他事啦。咁但係去到1月15日嘅時候咧，就咗油麻地社區中心嗰度驗，咁驗完係陰性。18日又再去驗，咁驗下就個身體越嚟越差啦。19日就入埋醫院添，入完醫院個朝早，19日朝早就已經確診咗噶啦。咁但係去到19日晏晝先收翻，18日嗰個檢測結果都仲係話緊陰性喎。咁所以就有人關注檢測夠唔夠準咧。咁另外頭先據何富榮所講啦，就頭先提嗰位少數族裔男子嘅太太同個仔都曾經驗過陰性嘅，咁但係而家又話都初步確診啦。咁啊呢啲情況，大家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今次呢個事件咧，牽涉到區域都有人關注到我哋少數族裔嘅支援是否足夠啊。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一路關注緊少數族裔權益嘅融樂會總幹事張鳳美一齊傾下。早晨，張鳳美。 早晨，葉冠林。 早晨。係啦，講到對少數族裔嘅支援或者資訊嘅提供，你覺得我哋做成點啊？呢次？ 我諗政府其實可以做多少少，同埋咧，我哋有啲覺得政府今次咧，尤其是係即係當新田地街有爆發嘅時候咧，有啲後知後覺咯。其實我哋一路咧都有同政府，即係同衛生署咧譬如俾啲提示佢哋啊，話俾佢哋聽有啲嘅翻譯咧，其實唔係好好嘅，做得唔係好好，因為咧有一啲字佢哋用咧好似好生硬嘅，咁變咗咧少數族裔自己咧都唔係好識睇啦，唔係好明啦，咁。如果即係問下社區裏邊如果問社區裏邊嘅即係少數族裔咧，咁佢哋通常咧，佢哋即係問佢哋好多咧，都話哦，佢哋其實唔係上網嘅。咁我哋都知道咧，佢有好多小冊子，但係問題係咪到唔到手咧？咁但係我哋咧嘅觀察啦，同埋你都見到咧，其實少數族裔啲居民咧，知道自己棟大廈要檢疫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即刻去做嘅，大家都係好緊張。咁我就即係對於星期一何醫生講嗰個即係話關佢哋嘅種族啊同埋文化事咧。其实就其实佢哋嘅意识高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即系几歧视嘅一个 remark 啦，一个系啦。 咁我哋見到佢哋其實嘅意識都高嘅，當然有啲人都係咁啦。咁但係佢哋亦都會戴口罩啊，有好多嘅即係宗教活動都會停咗啊。咁同埋自己都要緊張，但係問題就係、其實早。我想今次是不是少數族裔和不是少數族裔其實關係劏房市是一個這麼密集的地方爆發、正如好像、我們講緊葵青、那個貨櫃碼頭是不是、它一爆就是七十幾八十人了就是因為呢他們都沒有通風系統、他們住的地方不好、而我們都見到即是一早已經即是其他嘅，譬如劏房嘅關注組咧，喺舊年爆發嘅時候講過，其實講過幾次。我記得即係睇新聞啦，都有講啦，都係話一月又試過，四月又試過，跟住好似中間爆咗葵青之後，亦都有講過。喂，其實劏房裏邊咧嗰啲間隔啊，尤其是廁所間隔，其實係好唔合規格嘅、哦。佢連 U 型渠都冇嘅喎，咁同埋如果嗰度一爆咧，就閉噶啦咁。咁當即今次新型記者一爆嘅時候。最主要我哋覺得嘅咧就係、語言嘅問題咯，同埋嗰個資訊咯，因為啲市民咧其實係即係尤其是少數族裔嘅市民咧，佢哋唔知道發生咩事，見到哇通街都係警察喎，同埋點解咁多傳媒嘅咁，咁問下左問下右先知道，哇原來我哋大廈就係有人爆啊咁、即係爆咗啊咁，同埋今晚就要去係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唔清楚咯。 我聽頭先區議員何富榮所講就都進步咗嘅，之前就得中英文，而家都多咗不同語言啦，咁樣你見到有冇多到嘅真係？ 我哋見到中英文嘅人其實係多咗不同語言嘅人士出去，咁其實呢樣嘢咧，我哋都即係融合會都好緊張嘅，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少數族裔嘅督導委員會啦，係恩實司長嘅啦。咁我哋星期五下晝咧，其實我哋落區嘅時候咧，到咗七點都見唔到有呢啲少數族裔嘅同工幫手啊。咁就即係好緊張啊，因為其實政府其實俾咗好多資源嘅，有好多唔同嘅而家係即係判咗去做唔同嘅社會組織啦，都係社會機構啦，佢有好多少數族裔嘅同工，但係一個都冇，咁所以我哋都好緊張，即刻揾即係督導委員會啦。咁佢哋就都話啊，而家從民政嗰邊講緊㗎啦，已經有㗎啦。咁結果就真係即係夜晚，我好似聽到就話九點鐘開始就真係有人喺度拍門去幫手啦。咁第星期六就已經個情形好咗好多啦。咁呢啲有啲係即係。我哋會覺得慢咗一步咯，後知後覺咯。 不過頭先你講啦，即係個資訊都重要啦。但因為而家咧，其實嗰啲譬如強制檢測範圍又成日會擴大啊，或者啲制度會有時變都流通得好快嘅。喺提供嗰啲少數族裔語言嗰度，會唔會都仲更加多重困難咧？有時可能本地人都未聽得明邊棟樓要驗邊啲範圍去邊，對少數族裔會更加困難咧？ 我睇到同埋我聽講就係咧，佢哋係逐家逐户拍嘅。拍門嘅係啦，咁有少數族裔嘅人就去拍門，咁然後幫佢哋登記咗，就話俾佢哋聽啊，你呢間呢棟大廈咧，而家係要強制檢測，咁就俾個即係俾張紙表佢哋，就話俾佢聽呢啲係檢測中心，就叫佢哋去咯。 OK， 好嗱，另一個頭先你都關注到啦，就政府嘅官員會唔會話對少數族裔嘅話覺得今次啊，可能同少數族裔習慣較多家庭聚會有關，你形容都可能會同歧視有關啦。特首林鄭月娥事後都講過，就話政府咧並冇指責少數族裔令疫情擴散，咁佢就話咧，疫情係難以預見，亦都係多種因素。政府唔會因為疫情而指責任何人，亦都希望公眾唔好指責政府，強調政府已經盡力應對疫情。咁就話啦，如果有政府官員嘅言論令人誤會疫情擴散係同少數族裔有關咧，佢已經作出咗澄清啦。你點睇啊？林鄭呢個講法咧，即係佢話無意特別針對邊啲人？ 特首其實講咗幾樣嘅，佢話係一啲即係社交嘅情況啦，住屋嘅環境嘅問題啦，同埋係可能係講緊工作上邊，即係都可能有啲係喺個工作地點嗰度惹咗翻嚟噶嘛。咁但係何醫生嗰個言論咧，的確係有啲可能佢唔係好，即係我哋就覺得有啲官員咧，其實係對個文化敏感度唔夠嘅。因為其實食飯啊，大家一齊啊，係每一個族裔都會做嘅事，每一個即係每一個群體都會做嘅。咁呢一方面，我哋覺得政府應該做多少少，因為咧應該係講緊2019嘅施政報告咧，政府都有講話啊，佢哋要將公務員公務員咧，所有公務員咧，前線咧係應該有一個文化敏感度嘅培訓嘅咁。但係已經事隔咗差唔多即係兩年啦，咁我哋都見到有啲官員都係似乎咧係爭啲未夠嘅。 我哋希望咧佢繼續係提升翻呢一個即係文化嘅敏感度啦。 嗯嗯，呢件事件有冇令到啲少數族裔嘅團體有啲咩迴響反響咁啊？你聽到？ 有啊，我哋聽到咧，其實就係、是、譬如睇翻啲社交嘅即係 social media 啊嗰啲咧，咁就覺得嗰個言論咧係好針對性少數族裔，同埋就係好似講到即係少數族裔嗰個。聽到啦，或者係我哋自己都聽到啦，唔係淨係少數族裔啦。 嗯。 就係、是、話今次嘅爆發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嘅文化背景啦，同埋佢哋嘅社交行為，令到咧搞到咁大件事， 嗯、 即係周圍都爆到。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喺一個咁密集嘅地方嗰度，你開始去檢測，同埋咧一個嘢一個，佢哋通風系統唔好，即係好容易會惹到，而唔係因為佢哋嘅嘅。社交嘅習慣，而令到今次咧係爆咗咁多咯。咁另外一樣嘢，佢哋都有提到嘅，同埋我哋都有察覺到，今次咧大概星期一由新田地街開始爆啦。 嗯， 咁 半分鐘到咧，剩翻一節。 好好，睇報告咧就係話大概有150多人到啦，14日裏邊由1月4日到1月18日。 嗯， 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跳舞群組咧，係14日裏邊有700多人係。 嗯 惹咗，即係係 infect 咗嘅。咁、 嗯、 當局其實就係不停就係幫緊，想幫助點樣去幫到一啲即係受感染嘅人啊嘛。 嗯、 但係即係呢今次就係話你講咗呢句賴咗佢哋，咁但係你後續其實點樣幫嗰、那個先係最緊要咯。 Okay, 明白。好，多謝張鳳美先同你傾到呢度。張鳳美咧就係融樂會嘅總幹事。 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五期就职典礼主题是美国团结，他在讲话强调，面对前所未见的危机之际，国家需要团结一致，并且是着眼于美国人合作克服挑战的乐观愿景。在拜登正式上任之前，其提名的内阁人选星期二在参议院听证会率先展示对华的强硬态度。获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布林肯表明认同特朗普对华采取更强硬态度，但是就不同意其采取的方法。获提名为财长的耶伦就说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未来对华政策的取向备受关注。明报报道。 大公報的報導組提到，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今日凌晨宣誓就職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即宣布制裁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等28人。外交部發言人指出，中國政府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決定對在涉華問題上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負有主要責任的28名人員實施制裁，包括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奧、納瓦羅以及博爾頓、班農等，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他們以及其關聯的企業、機構亦都被限制和中國打交道、做生意。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深水埗多個社區檢測站昨日首日運作，為居民進行免費病毒檢測，開始不足一個小時已經發現有居民對新型冠狀病毒呈初步陽性，全日有關檢測站一共是發現4宗初步陽性個案，反映該區的隱形傳播鏈相當活躍。另外，昨日全港新增77宗的確診個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有過半即是41人是住在油尖旺區。指定區域再多4幢大廈，因為有1名以上的住戶確診，而要全棟的居民接受強檢。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人涉嫌在2019年8月在維園參與非法集結一案，律政司早前委聘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擔任案件的主控官，有關決定引起英國政界不滿。律政司昨日發表聲明，引述 David Perry 關注英國方面壓力和來香港的時候豁免檢疫安排，對事件引起迴響感到驚訝，基於公眾利益同埋審訊日期臨近，律政司已經委聘另一名本地律師處理相關工作，但律政司未有透露所聘何人。 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就報導，律政司臨時更換另一名資深大狀出戰，有傳聞說近年頻頻代表政府出戰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或者是郭棟明是律政司的心水人選。據了解，律政司是在本地時間昨日早上才接獲 David Perry 的通知，決定退出本案的檢控工作。《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會在2月24日公布。香港會計師公會昨日公布對2021-22年度稅務財政政策和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估計2020-2021年政府財政赤字將會大幅增加到3480億元。會計師公會會長鄭中正表示，香港面對疫情、稅制發展滯後和公共財政壓力等挑戰，希望政府能夠為經濟復甦做準備，例如推出本地消費券帶動經濟活動。《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就職典禮的演說以美國團結為主題，因為美國正是面對前所未見的大分裂，包括政治上的左右撕裂、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和族群對立。如果拜登不能夠彌合這些深深的裂痕，美國就會向下沉淪。但是特朗普四年狂妄造成的創傷太重，拜登要收拾殘局將會舉步維艱。《星島日報》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因緣際會，在民主和獨裁兩種體制攻防進退之際，用盡總統的政治能量保護了美國，打擊了中共，維護了時代潮流的正確方向。評論說，有些人在現實政治中是輸家，但在歷史上就是贏家。任何人修21世紀世界史，可以避開克林頓和奧巴馬，但是絕對不能避開特朗普。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香港的司法獨立正是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就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擔任黎智英案件的主控官一事，英國當局連日來進行了赤裸裸的干預，嚴重影響了案件的正常審訊。社評說，自稱崇尚法治的前殖民統治者，正正就是政治凌駕法治、政治操弄法治的最惡劣示範者。大公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恒生指數短短大半個月勁升大約一成，觸手可及30,000點。環球腋下不停印銀紙舉債救經濟，熱錢四出探求出路，北水源源不絕地湧入，既買內地稀缺的優質新經濟股，亦都致力賺取 AH 股的差價。投資者要警惕其後外圍變調，尤其是美國增加商界稅負，以及疫苗成效可能差過預期。經濟日報社評。 日前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围街嘅快线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浙江街啊。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围街嘅快线有意外，咁龙尾就喺浙江街。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回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就挤塞，畅运道去回红馆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东去回跑马地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 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天寒地冻，问世间除了暖气同羽绒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俾到温暖我呢？ 阿彪，唔紧要，救星到啦！ 哇，点解咁光嘅？你咪系杜文伟？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 逢星期四仲有新环节 ，call call 好朋友，杜文伟同兰子会打俾演艺界嘅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都系你嘅好朋友。 2021年1月21日，新增77宗确诊，41名患者住由尖旺。 郑若骅惊讶英国抨击，转聘本地大律师做黎智英案主控官。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促团结及修复。 中国外交部宣布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头先一路讲紧喺疫症之下啦，就花市嗰个新嘅安排，花市嚟翻啦，不过摊档就少一半嘅，而家就话年三十就开到12点噶，夜晚12点啊。平时嘅至于花龙港就应该都开得比之前讲9点夜啲嘅，好似有啲又话11点，有啲又12点，总之都开到相对夜啲嘅时间啦。另外就有2个钟头啦，当中就喺晏昼同傍晚嘅食饭时间咧，就会有个消毒嘅。咁大家点睇呢个安排？我打嚟讲1872311，1872311。花市若果復開的話，咁對你哋有幾大吸引力呢？在疫症之下，會不會都咁樣做呢？可以打嚟講1872311。另外就講到香港整體的情況啦，尋日就去回升翻到77宗，37宗源頭不明啊，比例都相當之高嘅。咁另外就係見到有少數族裔咧，就之前就話有啲病徵，跟住睇個醫生又話冇事，做咗兩次檢測都係陰性，但結果都係確診咗。關注到就係嗰啲檢測嘅準程度嘅問題啦，咁大家都係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另外啦，喺深水埗又好，油麻地、佐敦又好啦，都有啲小區嘅檢測嘅，呢啲安排你而家做成點咧，都係講下嘅。有楊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楊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楊先生，早晨，請講。 早晨， 係早晨。 咁咧，我就喺做過總共做過3次呢啲嘅咁嘅檢測嘅，咁啊有一次就唔同區，咁仲有2次同一區。咁一最啱呢次咧就第三次喺大埔嗰個市區中心嗰度做嘅，咁咧就約莫就12点几啦，咁啦。咁我就做佢個檢測，佢個檢測咧，佢好馬虎，好求其啊！完全我係咁感覺到佢咧係喺譬如撩鼻同喉嚨嗰度咧，咁就係好差，咁就佢咧完全佢淨係深入個喺個鼻嗰度入咗去少少嗰支棒度撩，咁兩日好快咁撩，咁啊算數啦。喺個喉嚨嗰度亦都咧喺個脷嘅左右兩邊個面頰嗰度又係咁撩，佢冇話好似宣傳片同埋我上兩次咗檢測咁，嗰兩位醫護人員。就插到入去個鼻嗰度，好深入嗰度，令到我唔舒服，同埋喉嚨嗰度兩邊嗰度喺度嗰個都唔舒服。佢完全冇喺我鼻嗰度落個藥物咁啊！我諗啊，即係幾乎一至手指尾都幾乎都冇咁滯嘅個深度啫。即係佢咁撩，完全我即係冇話唔舒服嘅感覺。平時如果有啲咁嘅職員嘅醫護人，我覺得真係。影響到個檢測嘅準程度係好低，正如我都已經好認同嗰位尼泊爾哥講，即係檢測嗰啲人嗰啲就好有問題咁情況啦嚇。即係我上兩次都插得好入，我覺得好唔舒服啊咁情況。 明白。 完全感覺唔到啊！如果有啲咁嘅影響到全港市民嗰啲個檢測嘅話，其實可能有帶病嘅人都檢測到， okay. 影響到全港生命嘅嚇，同埋嗰啲準程度好嚴重。我覺得應該要正視有呢啲嘢人員嘅操守咁情況。 當下有冇提出啊？你話點解今次同上兩次唔同咧？ 我都係冇提出，因為趕住要做嘢，要趕住走。因為我講真，因為我要去探病咁情況，要呢啲嘢咁情況，呢啲咁嘅證明咁情況下，咁樣於是我先去檢測嗰啲嚇。 呢個最近呢次係咪俾240蚊嗰啲啊？ 唔使錢嘅，唔使免費嘅。 免費嘅呢個，但係都係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嚟嘅，大埔嚟 嘅。我3次都係兩次大埔，1次就喺粉嶺嗰度咁情況嘅。 O K 好。 之前兩次都去都插得好入啊，兩 明白 鼻同喉嚨都係咁樣嘅，呢啲佢仲喺。 表面嘅抌料料，完全冇感覺啊！咁就完全嘅話係。 OK， 好多謝曬阿楊先生分享，先同你傾到呢度啊，講檢測嗰、那個嚴謹度嘅問題，多謝曬楊生。跟住嚟見到由尖旺佐敦西區議員啊朱慧芳都打上嚟，朱慧芳你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咁又咁其實咧都聽到關於檢測嘅準程度嗰度咧，咁我都想希望嗰個檢測其實嗰個承辦商佢哋再即係再講再將嗰個步驟或者係即係插入嘅深度咧都表態咧，對這次呢次咧可能有 false negative， 即係究竟係唔係佢哋一啲技巧上面會唔會太多人，所以就又忽略咗呢？或者係個程序可唔可以俾我哋知道？不過呢，其實我哋唔係即係唔係話要 blaming 要指責，不過呢係真係每一個呢都需要做得準確嘅，因為係好影響個，即係好影響出嚟呢個人需唔需要醫療啊，或者影響佢個傳播出去嘅。咁由於呢，其實我哋都睇返啲數字呢，好多時嗰啲有發病啊都成三四日先再睇，再去 diagnosis 嘅，即係去診斷。所以其實喺社區裏面咧，佢哋存在咗幾日嘅。咁所以呢個檢測係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真係做得唔正確，而有一個而家調轉咗嘅答案咧，咁其實呢個人又覺得自己係負面喎，即係覺得自己冇嘢喎，然後就周圍去啦。咁咧就會形成咗另一種嘅係一個負面嘅作用咯。 咁而家今次見到尼泊爾裔嗰個人士就話自己有兩次檢測都係陰性，但結果又確診啦。街坊聽到呢、這個有冇啲咩反應啊？你聽見到接觸到啲居民有？ 啲居民話：咁其實測嚟做乜嘢？ 嗯， 係啊，同埋咧都驚嘅。咁唔一定，即係唔係？咁我覺得即係嗱，呢次嘅情況出現咗，我大家都要諗一諗，究竟過程嗰度。或者都同翻啲同工講翻，其實過程嗰度有冇啲要改善嘅咧？同埋嗰隻檢測嘅啲用品啊之類嘅，或者手勢啊，有冇啲？因為咧，可能佢哋都唔想係令到人哋唔舒服，咁所以就測即係篤得冇咁入啦。之類，或者其實個過程，佢哋自己做檢測嘅人員有冇害怕？因為你篤入咗，其實都會有一個喉嚨嘅反應，可能會咳啊之類，佢哋會唔會有害怕喺度呢？ OK， 咁我覺得要同佢哋了解一下佢哋成個檢測嘅過程嘅經驗咯。但我真係嗱，我以一個醫護人員嘅角色去睇呢件事啫。 OK 好， 係啦， 即係你本身都係一位嘅普通科同精神科護士嚟嘅，你本身都係咪？ 係冇錯。咁另外我深入講一講咧，其實我哋今次都有一啲問題喺地區上邊，就係衞生署好似民耀樓咧。佢有唔同嘅座數咧，有確診嘅。咁佢又唔係喺呢個強制檢測嘅範圍之內。咁佢唔同座數咧，亦都其實唔同座數係兩個大廈嚟噶。但係佢而家咧要問要留做強制檢測。咁好多嘅市民都覺得，咦？點解你唔係兩個唔同單位同一座數，專至要強制檢測咧？ OK， 即係都係個準則嗰個問題都係。好，多謝曬你先啊，朱慧芳，唔好意思，同你傾咗先啊，多謝曬你先。好啦，呢個可以繼續打嚟傾啊，1872311，點睇而家嗰啲疫症之下嗰啲檢測安排咧？繼續打嚟講，都可以另外又關注一下咧，有關財政預算案啊，因為二月尾啦，2月24日就會有財政預算案發表啦，不同嘅政黨啦都有約見啊司長啦，講下佢哋有啲咩建議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一齊傾啊。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系咪啱啱见过司长啊？你有啲咩建议啊？今次啊， 首先我好快咧，因为我听到你之前嗰段啊， 嗯， 想同你讲讲咧，我本人咧最近都测咗成五六次， 哦， 的而且个手势唔同，有啲咧就督到我咧直情眼泪水飙，咁我相信嗰啲准啲啦，有啲咧做完我都唔觉佢做咗， 嗯， 咁我心谂如果有咁唔同嘅感觉，一定有唔同嘅结果噶啦。咁我又唔知边个啱边个错，不过呢个事实上系一个问题。好啦，讲翻预算案。OK， 咁基本上咧，你九至十一月嘅失业率系6.3%，十至十二月嘅失业率就6.6%，即系一个月过咗加咗0.3%。咁我系好相信十一月至一月咧会得过7%嘅，保就业啊完咗啦。而家社会咧基本上即系老实讲，嗰个经济奄奄一息。咁喺街道俾人問得最多就係以前派啲錢咧，佢而家已經冇曬。 因為佢根本收入係少咗。咁好多人打工，我一萬蚊 over 六個月，千零蚊一個月，咁咪捱曬咪冇曬咯。咁咪話好需要，可唔可以即時再派多輪錢？ 嗯， 咁呢樣係一件事啦。咁即係話而家係水深火熱。咁啊，嚟緊就過年啦，咁但係即係即派都唔會即時有，希望二三月都有啦，因為個框架整咗啦。好啦，咁跟住我哋最 concern 嘅咧，即係我哋最關注咧，實證原則就係你疫苗遲早都會普及嘅。我估計係今年第二、第三季，即係可能六月啊至九月度咧，個疫情受控嘅時候，咁政府到時可以做啲乜咧？係咪？咁我冇理由再派錢，咁可能等個經濟慢慢自己自動咁慢慢嚟啦。咁但係有樣嘢佢可以做呢，可以而家即時去研究一個智慧型嘅電子消費券。 嗯， 因為佢如果要研究嗰啲呢，佢要做好多功夫啊、技術啊各方面嘅。咁行下你都要五六個月。咁呢個係咩意思呢？就話到疫情即係受控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假設咧內地客嘭嘭聲落嚟，因為我澳門嗰邊都有生意，澳門其實通關咗一段時間，今日仲做緊去年嘅八成，咁即係話咧，其實都唔見得啲遊客湧聚澳門，將來我亦都唔覺得啲內地客會翻嚟香港救我哋，至少開關一年後，好啦，咁我哋要自救啦，咁消費券咁點做呢？幾年前咧，我係反對嘅。因為派紙仔咧就根本冇得做，但係而家咧可以有電子形式，即係就算一個老人家冇就智能手機，甚至乎佢手機都冇，佢拿住身份證去某個地方，佢註冊咗咧，佢又可以俾張儲值卡，有啲似八達通上下啦，一張儲值卡佢上邊咧乜嘢都冇，淨係即係有佢當然有佢身份啊各方面啲核實咗咧。咁咪有個 QR code， 即係嗰啲二維碼。 嗯， 佢拿住個二維碼去唔同嘅地方買嘢咧。而家周圍地方個都有隻嗰隻咁嘅機啊，收錢嘅時候嘟一嘟噶嘛。 嗯， 因為佢商品係有個記號咁，佢要記錄佢買咩商品，咪嘟一嘟先至講收幾多錢嘅。佢每一次嘟個二維碼咧，佢其實就已經收咗錢噶啦。咁所以個技術咧就存在今時今日都幾成熟。 嗯， 咁我就提議俾阿司長，到時咧。你個經濟要復甦咧，你一定個波幫市民，因為市民呢幾個月，即係收入咪少咗啦，你派嘅錢佢使咗啦，咁到時佢都唔係好多錢使嘅啫，咁就算肯行街咁又點咧咁？咁我提議你有兩個考慮，一個咧就每人派4000蚊嘅消費嘅電子消費券俾佢。 嗯， 咁嗱呢樣嘢咧就唔可以話一個長時間，如果你長時間咧就冇刺激作用。可能一兩個月內先有效，就係、是、需要一兩個月內咧去所謂刺激 jump start 嗰個經濟。 嗯， 咁你一個選擇就係俾佢4000蚊，另一個選擇咧就有一個叫倍數券。咁啊，台灣都試過嘅，就話咧，如果有個人自己出2000蚊，佢就可以去換取一張5倍嘅10000蚊嘅消費券。 嗯， 咁即係話咧，你譬如嚟講咧。冠乐，你有两个选择。 嗯， 你一系咧就话我要4000蚊，唔系硬贵，俾4000你咯。 嗯， 咁你一系就话，我出2000，我要换张10000蚊嘅消费券，咁咧政府就要出8000噶咯。 嗯， 咁我同好多朋友试过咧，大家都15、16，啊，唔知边个好。咁越系唔知边个好咧，就证明呢两个选择其实咧系都几吸引嘅。 嗯， 咁前者4000蚊乘700000人咧，大约300亿。就會落咗落去嗰、那個社會 ，OK， 因為佢一定要使噶嘛， 嗯， 咁咪可以幫到經濟啦 ，OK， 咁但係如果你係後者嘅話咧，你只要40%嘅人申請，嗱、即係我講前者每人派4000咧，就個個都有，個個都有，咁我當個個都使曬咪300亿咯， 係， 但如果後者咧只要40%人申請咧，就已經有300亿啦。 O、okay, K， 因為有個共光效應。 明白明白。 而政府出嘅咧就只係240亿，咁如果有70%人申請咧，咁咪犀利啦。有成500亿嘅消費咧，係等於2个月嘅全港零售額。 嗯， 主要就係咁啊。 O K， 但呢個會唔會我真係諗起就即係窮人不能受惠咧，唔想攞多2000蚊，同埋要佢使10000蚊都唔容易啊嘛，嗰啲就變咗有錢人就著數啲咧，攞得公帑多啲咧。 嗱呢樣嘢係食物都得嘅。 嗯， 超市都得嘅、哦， 食10000蚊喎、啊、要，但系 咁，但系你日常开支，你仲有好多嘢，我相信市民啊，今年成年啊，勒住唔买嘅、哦， 嗯， 你谂下先， 嗯哼， 普遍零售 生意差不是因为即係嗰啲貨唔吸引、啊， 嗯， 而有好多人好需要內不內買嘅嘢，佢停止曬全部唔買，淨係把所謂叫做頂住個肚嘅啫、啊。 嗯， 嗯， 我相信係咪 ？OK， 你消費券出嚟，你消閒都得㗎，你睇戲都得㗎，係，你乜都得㗎，係咪？ 我想問有冇諗時限嘅呢、這個你？ 呢、這個嘅好處就係各行各業啊， 嗯， 你唔好再話幫呢、這個幫嗰、那個，又邊個啱邊個唔啱，各行各業。咁喺呢段時間，某一個人佢對於某方面消費最少嘅，可能佢攞咗之後咧，就想去嗰度。咁嗰個行業可能就係最大嘅受害者喺成個過程之中。咁如果多咗人喺疫情過後有政府幫佢手，有張消費券嘅，佢去翻嗰度，咁佢咪變咗可以多啲生意啦。仲有一個好處咧，就是、如果佢準備結業嘅，又或者業主已經追到佢想清佢盤嘅。聽到政府有個咁嘅信息，話疫情過後咧就受控咧，我哋將會有一輪咁嘅嘢咧。嗱，老實講，業主都會諗一諗，嗰、那個營運者都會諗一諗、 嗯。 不如喂，仲有兩三個月捱埋佢，睇下到時會唔會真係嚇、啊 嗯， 即係可以即係有一個好唔同嘅世界咧。我哋嗰陣時沙士啊。都是靠那一年的最后三个月翻生的。 嗯，我想问有没有想着时限，譬如四千又好一万又好，几耐要洗晒它、啊、 最考功夫的就是时限、 嗯。 如果你说六个月洗晒其实就没什么意思。时间越短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大。但是市民可能的反对声音就越大、 嗯。 因为你要逼我在很短时间洗晒。这个呢就要有个共识，就要考功夫了。你讲得啱嘅，越长就越冇用，越短就越有用。如果你长咗，咪即系等于派现钱。 嗯 ，OK 好。嗱，剩翻一分钟，我想好快讲埋你仲有啲扩阔税基嘅建议，简单讲讲呢个嘛。 扩阔税基咧就讲咗好耐啦。 嗯。 咁我呢几年成日都见政府嘅，咁呢因为要派钱咧，佢就话唔可以再派啦。嗯、OK， 佢话因为国际评级机构咧要降我哋级，因为税基狭窄。 嗯。 咁佢咧都话嘅，我同佢都有财爷都有讲咧，迟早都要扩阔税基。咁天下太平水浸嘅时候 ，OK， 冇人会采举噶。 嗯。 咁而家一定系要做啦。 嗯。 咁如果你唔派钱，你去扩阔税基就闹你嘛。 嗯。 所以佢系两手准备，一手派钱，一手趁住而家呢个时候，我要引进新税组。呢、這个系如果佢肯派钱咧，呢、這个系香港有史以来最受市民受落嘅一个时刻去考虑。我出咗啲短信俾我几万个支持者，竟然有一半翻嚟话佢觉得今日系时候去引进新税基。咁、 嗯、 新税基咧，我心目中嗰啲全部都系累进，一定系累进嘅，红酒都得嘅、哦。 Okay. 几百蚊嘅红酒你唔打税，可能一二千蚊以上你咪打。 五、okay, 千蚊、一万蚊就越打越多。就是、 OK， 好，多谢晒先，陈柏臣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拜登宣誓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过程顺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就职。另外，贺锦丽亦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呢个职位。拜登在就职演说之中重点呼吁美国团结，拒绝美国孤立，将会修复和盟友的关系，和世界再次建立良好联系。拜登形容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指出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经历谎言和真相。他强调美国可以包容分歧，可以对抗本土极端和白人至上主义。在就职仪式上，拜登和在场人士为疫情之中死亡的人士默哀。美国总统拜登宣誓之后，一共签署15项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终止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以及结束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等。拜登当地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日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会有助改善新型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种族平等。 強調所有都只是起點，現時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多個國家和組織向拜登正式就任美國總統表示祝賀。南韓總統文在寅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期望衛生、安全、經濟、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會加固韓美同盟。日本首相菅義偉說，日美是擁有共同價值的緊密盟友，期待加強日美同盟，實現自由開放印太地區。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將會同美國繼續合作應對疫情，並且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復甦。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期望同拜登應對氣候變化，更好進行疫後重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期望兩國加強擴展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的和平進程。內塔尼亞胡同時向卸任的特朗普政府發聲明，感謝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以及推進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簽署多項的和平協議。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4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感染126宗，包括68宗來自黑龍江、33宗來自吉林、河北有20宗、北京2宗。內地至今一共88701宗病例，現有確診個案接近1600宗，死亡人數維持在4635人。另外，內地單日新增5宗疑似病例，以及113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輕微至到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和暖，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涼。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39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19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01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9.5升20蚊，阿里巴巴261.4跌3.8，比亚迪股份236.2跌7.8，美团368，美团系报368跌3.8。友邦保險102.3跌2.9，遠大醫藥係報7.24升6.1，JS 環球生活18.66跌9.2，華潤置地35.05跌1.5，中國平安100.1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2，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744點，升218點。港金現價報17,280，升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81美元，卖出186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喺新围街对开桥面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啊。龙尾近上乡道，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意外事故影响，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新围街桥面段咧就多车嘅，龙尾排到上乡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多车啦，九龙过海港岛龙尾喺里安苑， 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仲系多车啲嘅，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港岛路面。中环嘅湾仔绕道现时咧，东行线咧，咁啊，中环入口嗰度就比较多车啲，龙尾去到中景街。九龙方面咧，长沙环荔枝角道部分路段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噶，荔枝角道去旺角，咁啊，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坑豪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油麻地就划出了一个小区强制检测，医学会传染病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 政府要有危机感去看看应不应该定时定候在旧区那里进行病毒筛检，那个门槛要设得低一点。譬如你有一户的时候可能就要强制检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年一月二十一号，新增77宗确诊，41名患者住由尖旺。 郑若骅惊讶英国抨击，转聘本地大律师做黎智英案主控官。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促团结及修复。 中国外交部宣布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症之下咧，就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啦。整體香港啊，最新失業率咧就升咗0.3%，就去到6.6%，16年嚟嘅新高噶啦。咁大家點睇呢個情況？咁可以打嚟傾嘅1872311723。咁不同行業受影響啦。咁而家電話旁邊請嚟其中一個受影響嘅行業啊，美容及美髮行業，請嚟佢哋嘅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楊慧君一齊傾下噶。早晨，楊慧君。 早晨， 疫症对你哋嘅影响都相当之多，讲下而家个情况点样？少咗几多少美容院啊？而家其实 根据我哋三次被停业啦，咁就去到121天嘅停业，你谂下一年得365日，三分一嘅时间都停紧工。咁我哋嘅旧年嘅年中个估算咧，大约自然流失嘅员工有15%啦。咁成个产业链嘅话咧，我哋嘅从业员有56000人啦。系咁啊！我哋留意到即系嗰个结业嘅情况啊，即系讲紧有啲行家可能有10-8间嘅美容院啦，咁啊收缩啦，咁啊可能剩翻5-6间，咁有啲2-3间可能剩翻1间，每一间嗰啲有啲租约到期咧，就直情系租呢个工作室。咁呢一种情况大约会占我哋整体嚟讲咧，系讲紧2-3成嘅，即系我哋估算我哋有10000间嘅美容院同埋美甲店嘅，咁就情况都系几惨嘅。 头先个员工有流失啦，铺又闩啦，咁但系而家仲做紧嘅员工系咪大部分都系都冇公开啊嘛，都停薪留职噶，都等于冇收入咁噶啦，定点 啊？系啊，冇错啊，你根本老板都零收入系嘛，你唔开工咁更加零收入啦，系。 咁所以见你哋都开记者会，就话希望复工嘅，你哋而家点睇啊？你哋复工嘅谂住想点？ 嗱，我哋其实一直以嚟咧，四波嘅疫情啦，咁第一波出嚟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系即刻10几个协会坐低，咁就系制定一个我哋美容行业嘅一个即系防疫嘅卫生指引啦。第二波嗰阵时咧，咁就如果大家都仲有记忆嘅话咧，即系记得我哋嗰阵时系全副武装嘅，戴眼罩、面罩、口罩、防护衣啦。手套啦，一次性嘅用品，我哋用其實係好多一次性嘅用品嘅。咁啊，第三波嘅時候我哋冇被停業嘅，因為嗰陣時啊，其實特首都讚我哋，即係冇諗過我哋個行業嗰個防疫措施係做得好過，比佢哋嘅預期都再高啲嘅。咁但係去到第四波嘅時候咧，政府用呢個控制人流啦，咁啊，即係呢個理由啦，咁就停咗我哋嘅喎，咁樣。 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其實我哋業界都坐低去睇，就係、是、話我哋喺我哋嘅防疫措施方面有啲咩地方可以再加強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喺早前呢，即係就做咗一個即係發布會啦。咁提出咗我哋閉環式嘅一個管理嘅，咁當中咧就講咗，即係其實好多人聽到閉環式咧都比較陌生少少。咩叫閉環式？咁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成個過程，我哋個流程係好清楚嘅。第二樣嘢係我哋所做嘅一啲嘅，即係個過程係有記錄嘅。第三樣嘢係有個反饋嘅。咁我哋提出幾個方案嘅，第一個就係加強咗我哋嘅防疫指引啦，我哋全行都推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美容院咧係美甲都係一樣，我哋係做預約制嘅，我哋唔做嗰啲 walk-in 客嘅。 嗯。 咁同埋我哋冇嗰個等候區啊，即係客人同客人之間我哋係間開嗰啲時間嘅嚇。咁就避免人流嗰個聚集啦。第三樣嘢咧就我哋會有 log sheet 嘅，即係話我哋每一天嘅客人到我哋嘅店鋪，我哋係有記錄嘅，嗱幾時嚟幾時走嘅。咁、第四樣嘢咧，就我哋提出咗咧，就做一個即係全部檢測啦，咁樣嚇，咁啊每14天定期檢測嘅。其實而家咧，我哋有啲美容院咧，其實都有做檢測嘅，但係就唔係全行啦。咁而家我哋係提出嚟，我哋全行都做嘅。咁員工有陰性嘅證明咧，同埋佢要張貼喺一啲即係當眼處咧嚇，俾客人知道咁樣，咁佢先至能夠翻工同埋接待客人嘅。咁另外咧就我哋啱啱講到反饋啦咁樣嚇，咁客人都需要去即係填寫嗰個健康嘅申報表嘅。咁喺12月4日咧之前咧，其實我哋根據599F 嘅一個即係條例嘅一個即係規管啦，所有表列嘅處所咧，其實都要裝呢個安心出行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即係市民裝呢個安心出行程式咧，就即係陸續增加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提醒我哋嘅客人，即係出入我哋處所嘅時候咧，就要去即係掃碼啦咁樣。 咁所以有一系列嘅呢啲有關譬如員工啊或者客人啊嗰啲嘅規定啦，咁但係好多時之前美容業界成日都提一個就做唔做面嗰啲嘅，而家你哋如果爭取復業係唔係都面嗰啲即係戴住口罩要全程，定係都要可以開放啲嚟諗點諗嘅？ 我哋之前咧即係喺第二波疫情嘅時候有機會同啲專家傾過嘅。咁當然啦，大家嗰陣時即係講緊係一個即係社交距離啦，咁即係佢哋比較 concern 呢樣嘢嘅。咁所以點解你見我哋全副武裝呢？即係我哋用一個比較近似嘅一個行業去做一個比較啦，咁樣即係比如牙醫咁樣，牙醫同客人嘅距離比我哋仲近啦。你睇牙一定要開口噶嘛，開口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比照咗即係牙醫嗰個防護嘅一個設備啊。系咁，所以你见到我哋又戴又戴呢个医疗口罩啦，又戴面罩啦，咁样吓，用手套啊呢一啲嘅。咁环境嗰方面咧，即系除咗个人之外，环境方面咧，其实我哋即系比如床单啊呢啲，我哋全部都系用一次性嘅一个保护啦。客人走咗之后，我哋就掉晒佢。我哋嘅空气啦吓，我哋我哋嘅台面啊咁样都有用一啲嘅消毒剂嘅。咁当然呢样嘢都我哋嗰阵时都进行咗一啲嘅讨论，即系有时候你知道嗰啲。有好多啲空氣清新劑，其實係會刺激我哋嘅氣管嘅。咁我哋嗰陣時都諮詢過有關嘅專家，即係點樣做係能夠保護到員工啦。雖然你戴口罩啫，咁你如果你即係你都要保護員工同埋保護客人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嗰陣時候我哋能夠喺第三波疫情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冇被停業嘅。第三波嘅時候我哋冇停業。 即係聽你咁講，做足呢啲嘢之後，有曬員工要陰性檢測啊，另外客人要有曬記錄啊，做預約啊，唔做街客啊，你都爭取嘅復業嘅時候都希望係可以做埋面部嘅美容嘅，因為你喺員工方面嘅防護做得夠啦，你嘅諗法就係嘛？ 係，其實係一直嘅討論裏面並冇話邊樣嘢可以做，邊樣嘢唔可以做啊，即係我哋講緊係成個。如果你話面部護理係一個佢哋考慮嘅點，咁其實我哋做脫毛都。你脫腳毛啊，啱咗啱，其實都同面冇關係。佢而家係成個美容院嘅處所係停咗，同埋美甲啊嘛。美甲都係兩家，即係客人都戴口罩啦。我哋有啲美甲師係直情同客人中間隔咗一塊板添。 哦，係啊， 有塊膠板隔住嘅。 OK，OK。好，咁而家你哋有咁嘅建議啦，有冇機會同政府反映過咧？有冇聽到初步嘅迴響點咧？ 我哋意見已經遞咗，即係交俾政務司司長噶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喺交俾司長嘅時候咧，我哋都增加咗一樣嘢。我哋知道政府而家係 即係希望推動呢一個即係全民檢測啦，即係更多人嘅檢測啦，希望能夠切斷呢一個傳播鏈嘅。咁所以我哋有10,000個嗰個美容處所啦，我哋都提出咗咧，我哋係可以幫政府派發呢個樣本嘅收集包嘅。而家嘅收集包嘅點大約有20個啦。咁你諗下，如果我哋10,000間都做嘅話，其實一下子就增加咗500倍嘅啦。咁我哋會主動即係問客人要唔要啦咁樣。咁如果客人願意即係攞嘅話，我哋相信佢都願意去即係做一個檢測咁樣嘅。咁呢個做法就係我哋派咗樽俾嘅客人之後咧，咁就客人翻屋企啦。咁啊，第日朝頭早起身未刷牙洗面前就處理咗，然之後自己搞去政府一啲嘅收集站咯。咁我哋就淨係負責派樽嘅。 有冇初步回響係點啊？俾個司長啫。 我哋其實都曾經同司長有交流嘅，係啦。咁司長對於我哋呢個措施咧，就即係有正面嘅評價。咁大家都知道，其實開唔開門就唔關，即係唔係司長嘅一個即係決定啦。大家都要聽專家嘅意見。咁所以我哋喺前日聽到特首出嚟講，即係有啲行業即係講緊599F 唔會一刀切停啦。有啲行業有啲復工嘅一啲嘅即係安排啦，或者有啲條件啦咁樣。咁我哋即係都開心聽到特首咁講嘅，即係佢會安排即係政策局同我哋傾嘅。咁但係到呢一刻好似都仲未有咁樣，係啊，我哋都心急嘅，其實我哋 ready 㗎啦。 嗰時見過啲風就話，如果諗復業，可能美容都有得係先嗰批，有冇聽過呢啲嚟啊？ 我希望的，即是在我们的主观愿望里面，我们是希望这样做的。因为你看到其实我们整个行业由第一波开始，我们一直都做风险管理的，怎样将那个风险是减到最低的。其实很重要的东西，你首先要保障员工和客人的健康的。 嗯，是吧？ OK。明白明白，好咁多谢你先，杨伟君倾到先，明白你行业嗰个谂法啦，亦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啊，希望能够尽快复业嘅。杨伟君咧就系美容及美发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嘅主席，谂咗好多桥啦，咁啊睇下政府迟啲会唔会有啲咩公布啦。不过嚟到整体嚟讲啦，香港失业数字都升咗啦，头先讲到啦，16年嚟高位6.6%，升咗0.3%嘅。整体形势系点咧？打工仔有啲咩影响咧？请位嘉宾倾下先，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喺电话旁边嘅，早晨蒙少达。 早晨你好。 系啊，讲下个趋势先。失業率上到去6.6%，16年嚟高位啦，係咪都預期之內咧？嚟緊咪都應該仲有得升咧？隨時。 其實而家你個失業情況咧，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喺疫情爆發以嚟最嚴峻個狀況㗎啦。咁雖然話係6.6%啦，咁但如果你睇翻單月份咧，如果係用12月份即係最後一個月份去計算咧，我哋估算已經係去到7.1%㗎啦。即係話已經破咗7㗎啦。因為本身是3個月的平均數據啦，咁所以我哋預期即係你農曆年呢個關口，如果係即係農曆年過後咧，嗰、那個結業倒閉裁員潮咧，將會即係爆發嘅，砰砰聲出現嘅，咁我哋諗即係如果未來1-2個月個狀況疫情冇緩和嘅話咧，係隨時會破7，甚至乎將來咧就慢慢會即係去到即係沙士嗰個最高位個水平。就是當時係最嚴峻的情況是8.7%嘅。 有些人就話因為保就業計劃完，所以就升上去嘅。你覺得係咪咧？都 嗱，保就業計劃即係其實喺實施期間咧，我哋都收到不少投訴噶啦。好多打工仔覺得啲老闆攞咗補貼之後咧，即係攞咗自己袋，或者攞嚟周轉啦，攞嚟交租啦，或者甚至乎派股息都有嘅。咁而工人咧就仍然係被逼放無薪假。減人工，或者甚至乎連資長啊、人工高嘅員工咧係被解僱。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其實保就業計劃唔係真係幫到嗰、那個即係就業嘅情況。而家你好似即係保就業就係幫啲工人吊住條命，其實就係即係而家你一完個計劃，好似將啲喉管拔除咗，即刻咧即係個病情惡化。即係連氣都唞唔到，即係冇命嘅。咁嘅情況底下，你唔可以再靠即係以往嗰套方式去幫工人。而家要即係好急切，要有失業援助去直接幫啲處於水深火熱嘅失業工人。同時間即係政府直接去創造就業機會咧，先係一個最即係直接明快嘅方法，去令到壓抑嗰個失業潮。 但系讲到失业援助都好多人提啦，咁但系特首之前都讲啦，就话难以实行，咁而家就同劳福局谂紧系咪降低在职家庭津贴嘅申请门槛咧，等啲工作时数唔多嘅市民都能够申请嘅，咁样回应。 我覺得是聽到之後呢拗曬頭的， 是 客人問好來的。根本上你那個低收入家庭生活失那個援助是要在職的人士，他如果是低收入或者滿足到一定的工時要求，即是要成三十幾個鐘或者是四十幾個鐘一個禮拜，咁你先可以有資格申請嘅。 嗯， 咁你講緊當失業人士就係佢哋真係而家冇嘢做，冇公開，要轉業亦都轉唔到，因為各行各業都百業蕭條嘅情況底下，要揾份散工都唔容易。你點樣去透過一個即係要揾嘢做、有工時交到數嘅計劃去幫啲？一路冇公開已經係彈盡糧絕嘅失業工人呢，即係所以你係九唔搭八嘅，即係我個感覺即係特首同埋勞福局局長用呢啲方式去敷衍緊社會大眾同埋失業人士，係無視而家失業人士嗰、那個即係苦況嘅。 嗯，咁綜援嗰啲又幫到幾多嘅咧？ 其實我哋以往都有啲工友係。試過敲門嘅，即係揾社署幫手去申請嘅。咁發覺即係嗰個審查係好嚴苛咯。 嗯， 佢以為自己嗰個資產都叫做符合資格，但係去到申請嘅時候，那個程序搞咗成半年都未正式批到俾佢。而那個審查方式就係將你所有屋企嘅即係户口啊、翻箱倒籠。仲要系唔单止审你个人，审埋你屋企人，仲要系做家访啊，然后银行簿每一条即系数都要你揾即系人签翻名证实系点来源啊，即系个过程系好似系一种即系敲问失业工人，好似失业系佢嘅过错咁样样。 嗯， 所以我觉得而家即系失业综援就算放宽咗话一倍嘅资产。但是即是佢仍然是咁嚴苛，同埋即是咁大嘅標籤效應底下，係唔能夠令到人受惠。我哋睇返數據，有成廿幾萬嘅疫情以嚟新增嘅失業人士或者係開工不足嘅人士，但係當中真係走去申請失業綜援嘅三十幾個人裏面只係得一個嘅啫。 嗯， 从这个数字反映到有很多人对于即是失业综援都是却步或者是被拒诸门外的。 嗯， 必须要是成立一个失业援助金，是即是只要他证明到是疫情期间非自愿性失业，其实不要再搞那么多即是花费那么多行政功夫的审查，是作为一个临时应急措施去发放一些补助给失业人士。 嗯，你刚才提过另外一个希望政府做就创造工作，希望政府大概有没有具体想法怎么样 呢？其实即是施政报告里面提出说承诺创造三万个就业机会，他现在即是说创造了这些职位，但是都是大概一半，大概万几个職位咧係已經係有聘請到人嘅。 嗯， 我就唔明咯，點解喺失業咁嚴重情況，好多工人排長龍等公開都請唔到人咧？有冇積極去即係招募或者相信息去發放俾啲失業人士咧？我依覺得依度係好大嘅問題。 你有冇望過啲大概咩工嚟㗎嗰啲？ 嗱，都有一啲咧，其實係一啲。即係基層職位啦， 嗯， 可能係講緊一啲即係外判嘅清潔啊、保安員呢啲職位，亦都有一啲可能係社區衞生嗰啲職位啦。 嗯， 但係亦都有部分嘅職位咧，其實係一啲即係叫做輔助專業啦，我哋理解。咁即係都我哋見到其實有可以有更大空間咧，加大嘅力度。例如话，而家社会上对于照顾业啊防疫底下嘅清洁啊、卫生嘅行业啊，那个人手需求系其实系相应系应该可以增加投放嘅。 嗯嗯， 配合翻而家即系嗰个社区疫情嗰个防疫措施，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一方面又加大力度啊，